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向路。今天是11月26号星期一。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呀，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和讨论和家庭暴力有关的话题啊。确实女性当然也包括男性哈，有的时候遭受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暴力，不仅仅呢是硬暴力，也遭遇到言语上、心灵上的这种软暴力。有一些暴力不仅仅来自于家庭，也来自于职场，也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公开的环境当中。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哈，怎么来杜绝职场当中的性别歧视。我们的嘉宾呢是夏蓉，夏蓉您好。 向路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夏蓉。 今天一开始呢，我们来说一个旧闻啊，其实也过去没多长时间，那就是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先生在一个论坛当中发表了一个不太适合的表述啊，原话叫中国女人挑选男人的标准是要男人会赚钱，至于良心好不好不管，所以中国女性的堕落导致了国家的堕落。那后来大家也都知道了，他的这段话呢引发了很多人的这个反感啊，甚至呢是谴责，他本人呢也公开道歉了，去了很多地方道歉。那此外呢他也说啊，这不是我的原意啊，我的原意呢就是女性对于这个国家是很重要的啊，不能说那女性的堕落导致国家的堕落，中国女性不堕落啊。他很快就致歉了，致歉了。他内心怎么想我们确实不知道啊，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讨论点来说一说，就是如果现在谁要说中国女性堕落啊，我们都不干，对吧？ 对， 我们都不答应啊，谁要公开歧视女性，那我觉得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是不是？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以前的电视剧里经常出现什么台词啊，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啊， 这样的台词不仅仅在一部电视剧当中是吧，很多，但是最近这些年少了。那为什么在当时没有引发对男性歧视的讨论呢？夏蓉，你们考虑过这问题？ 其实我觉得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说这话的肯定都是爱着男人的女人， 就是因为他之前有爱。 对啊，这都是，这是一句一听就是一句发自情绪的话嘛，但是所以说他不是一个非常认真的经过严肃的考虑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其实没有什么引不起槽点，但是如果说后面跟上一句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所以这世界上男人就应该全部灭绝，那有可能就会引起讨论了。因为前面一句是带情绪的话，后面一句它有可能是成为一个事实，或者说它阐述的可能是一个事实。 好，这就是要看上下文，是这意思， 啊， 是吧？ 对啊。 但是如果它大面积的在影视剧当中出现的话，会不会也会引发一些这种观念上的误导？就是说男人是恐怖的啊，男人是以后要伤害你的，会不会让某些女性更加的恐惧男人，恐惧异性？ 大家会看行动的呀，说这个话的女人她不会真的再也不跟男人打交道吧。 此外还有一个 言不由衷 反应，就是男性好像也就看看， 对啊， 没有太大的说群起而攻是谁编的谁导的这个戏， 对， 也没有， 男人也没有那么敏感， 没那么敏感是吧？ 对， 对。 好，所以呢就是你看我们对于一句话呢确实还是要分情况来理解啊，我们相信俞敏洪先生本意不会是这样的啊。 对，所以说从这句话来反过来看俞敏洪先生的这一句话而言，他其实 你说他前半句，如果说就你刚才说的那一句话而言啊，中国女人挑选男人的标准是男人要会赚钱，至于良心好不好不管。如果这句话是在一个比如说油腻男人、中年男人聚会的场合，饭桌上的大家的随便笑谈，那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笑谈。但是问题是前面这句话可能是带一点情绪化，带一点以偏概全的笑谈，到了最后那半句他就把它落实了，就是变成一个很严肃的事情，说中国女性的堕落导致了国家的堕落。这个首先堕落这个词它含义是很含糊的，国家堕落了吗？你用什么来证明国家堕落了呢？所以它前半句如果说是调侃还可以听，就是付之一笑的话，但是后半句就会让人认真。 所以我们也要避免以偏概全所带来的误会啊，特别是在工作场合当中，在公共场合当中发言。也许你是看不起某一个女性她的行为，就是说金钱至上是吧，爱情无用那等等，但如果你把这个代称变成了所有的女员工， 对啊， 所有的女人啊，换句话所有的男人也是一样的话，你就可能得罪了大多数了。 对所以说我们说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就事论事，不要就是大而化之的来讨论。 对，当然通过这个事儿呢也引发了大家呢对于这个性别平等的一个讨论啊，特别是怎么来杜绝性别歧视。那么我想这块呢也会有很多人他们自己的这个感同身受的体验啊。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例子啊，在上个月河北的一位银行女员工向当地的这个工会的服务热线啊哭诉自己的遭遇。他所在的银行女职工怀孕都要经过审批，每年的审批时间是1月份，如果女职工没有被批准就怀孕，那么只能2选1，要么实施医学流产，要么接受处分。而这位女职工呢前不久就意外怀孕了，单位让她在工作和孩子之间做出选择。据她所说，已经有好几位同事因为没有经过批准就怀孕被处分了。当然很快这个事实呢在当地的总工会的介入之下，银行停止实行女职工怀孕审批报备制度。原来呢因为这个事情被处理的女职工呢也恢复了工作和待遇。换句话说呢，就是如果没有她出来鸣不平的话，有些人呢就默默地承受了这样的一个不公平的结果。夏蓉你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前段时间发生在外地的新闻？ 在这新闻之前我还听说过日本一个有点相似的情况，但是结果却完全不同。就是日本那一位也是一位职业女性，他们单位也是要求说怀孕是要排队的，就是轮到你了你才能怀孕。结果那一位职业女性她是不小心意外怀孕了，她就带着她的丈夫一起去单位里面万分抱歉的去道歉。你看看咱们中国女性和日本女性的这个区别，咱们这个中国女性我觉得表现还是 就是有的要么忍了要么就投诉，这两个 要么就争取自己的权益，但是那个日本的那种文化里面女性她会为此感到非常的抱歉 羞愧， 对， 我给你添麻烦了。 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在眼下的这种文化背景下，就是女性的职业机会如此难得的情况下，大家对于这个工作机会的这种珍惜，虽然说不太一样吧，但是同样反映一个就是职场上女性的一个困境，就是你是不得不屈从于这个职位给你带来的压力，以至于牺牲一部分你自己的权益的。我觉得这反映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现状就是如此。 好，那如果打比方哈，这个怀孕的就是男性，就是男性生孩子了，生了好几千年了，这个单位还会这么对待这些生孩子的男人吗？ 当然也会了。 所以是不是怀孕歧视而不是性别歧视？当然这个本身怀孕和性别就连在一起了。 对对对，你分不开的。几千年来已经决定了这种女人和男人之间的生理模式的区别，就注定了女人要承担的责任就是这个。可能男人如果几千年来都怀孕的话，那现在我们讨论的应该是男性歧视吧。 是吧，所以他这个事儿其实还是针对的是因为怀孕他所带来的这种工作上面的不便啊，或者是效率的降低等等，单位有这个顾虑，所以说 对人采取了处分啊，或者是让他去流产这样的决定，是吧？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通常歧视这个词，如果你把它掰开了去想一想的话，它其实有好几种不同的情况。通常我们现在把好几种情况都揉杂在一块儿，都管它叫女性歧视。比如说像这种因为生孩子啊，因为女人不得不承担的一些生理上的责任，她耽误工作导致单位对她做出不同的一个选择，比如说不招女职工啊，或者是不允许她那个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怀孕啊等等，这种的跟那种态度上贬低女性，看不起女性，觉得你的能力不如男人，那种歧视其实是两个概念， 两个概念、 但是我们现在通常社会舆论都把它混在一块儿来说， 所以我们要治本的话呢，还要分清楚啊， 没错， 到底是什么样的根源导致了这样的现象。 对， 就比如说刚才这个事儿，他并不是看不起女性， 对 啊，就是把人分三六九等，这老板可能 不是 这样，这领导也不是这样， 对， 但他是认为这个人他生孩子给工作带来麻烦了， 因为资本都是逐利的嘛，所有的企业公司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是它的天性。所以说你要分清楚这两种歧视的不同的情况的话，你才能够想明白怎么应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 是的，我们也特别采访到了一位女企业家哈，她的公司呢在这个北京和这个迪拜哈都有办事处啊，做的也是这个跨文化跨国沟通和交流的工作哈，我们来听听啊，他从企业家的角度怎么来解决企业内部的这种啊男女平等的问题，怎么杜绝性别歧视，我们来听一下。 我是一个女性，我对这个性别的这一块呢，我有我自己的看法。第一呢，我认为在职场的这个环境当中呢，我觉得首先应该它是一个公平的，那公平的一种环境的话呢，它不应该有男性和女性它更多的差异性的这种体现。但是呢，因为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工作岗位，的确是它可能它会限制到男性和女性的这么一个就是性别的一个这个问题，比如说包括一些户外的一些工作啊等等的这些，它可能它确实有一些它不太适合于像女性，尤其是像群体性的这种活动，它可能工作活动，它限制性是比较强的。但是对于像我们这种，比如说做这种国际交往，然后像这种做国际咨询，然后我们下边涉及到，比如说都是一些，比如说金融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政策沟通啊、教育和文化等等的这种交流啊，像我们的这样的工作的环境的话，事实上男性和女性他的性别的差异并不是太大的，所以我们首先会给大家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那在公平的竞争环境里边，事实上它体现的都是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那我们的企业文化事实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以结果为导向，在项目的这个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所有人都是同样的，你可以去竞争，你可以去提出来自己的想法，你可以去提出来自己的方案，那公司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评估，那在评估的基础之上，然后我们会给这个最合适的团队也好，或者说一个小组也好，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的支持，那最终你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要实现你所提出来的这个方案的最终的一个落地的一个执行，那也就是为结果要去负责任。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如何来杜绝性别歧视在职场当中的种种表现。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采访的嘉宾，中国伊斯兰金融俱乐部的创始人黄磊女士啊，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啊，怎么来打造一个男女平等的企业环境。她讲了两点哈，一个呢就是给他们同等的工作机会，第二个呢就是以结果为导向啊，也要面临同样标准的考核啊。这样的话，是不是从某种程度上会解决那种啊，因为对事啊，然后呢产生了对人的歧视的这种现象。 我觉得这位黄磊女士是个非常聪明非常智慧的女性，她一定做得特别棒，在她的公司企业里面，因为我觉得她一下抓住了这个问题的本质。因为女性之所以在职场上会有这么多的限制，无非就是因为她要承担一些，或者说相对男人来说要承担更多的育儿的责任，可能会导致他对工作不能完全投入。但是你如果以结果为导向的话，我不管你家里需要你付出什么，反正你对我来说就是我的一个员工，那我要的这个结果你做到了 OK 就没问题了。我觉得这样来讲非常聪明的， 是吧？当然这个结果为导向呢，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给你 一分钱你要为我产出两分钱的结果、嗯、对不对？但如果说我只拿这个半分钱、嗯、我给你产出一分钱的结果可不可以？这也是一个可以啊达成一致的结果，就是说我拿原来一半的工资，你别对我要求那么多， 嗯， 我少干点活、 嗯、 OK。 有的企业说那也行啊，对吧、 嗯、 那么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这种方案的话，就需要女性的家庭给予她更多的支持，因为现在女性只挣一半的钱了、嗯、女职工是吧，太太只挣一半的钱了，那么男员工你就要多承担一点，或者是说就是哎，国家可以啊承担一点。你看我们现在推行的这个个人所得税法的这个专项扣除，不也谈到这个育儿的这种成本、嗯、赡养老人的这种成本吗？ 对， 对吧？ 对， 所以如果以结果为导向能够得到认可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比如说你原来还挣那么多、 嗯、 啊，你现在也挣这么多，那你干的活不能少。 嗯， 或者是说你可以选择工资打八折，活也是少干一点。 嗯， 对吧？国家从其他方面给你一些补助，你的先生呢，是吧？在外面再多辛苦一点点。 对 啊，这也是 OK 的。啊、 对他这个你是。这个得分不同的单位吧， 不同的人家庭单位。 对于公司来说，有的公司可能愿意我这个在人数的总量上能够再招一个人，比如说，然后每个人少发点钱。但是对于有的公司我不太清楚，有的公司的操作模式，他可能我不需要你给我干一半的活，我就要一个能给我干全部活的人、 嗯、 那如果你干不了这个全部的活，我就换一个人。 嗯 啊，所以我觉得双向选择嘛，在你还有你说到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企业在这里面他能做的事情，他可能我觉得黄磊女士这个做的已经挺好的了，以结果为导向，付给女性足够公平的机会，当然也给他们足够公平的要求、 嗯嗯、 但是以此还是不够的。就像我说的另外一种企业的情况，我不需要这种情况下，那就需要一些可能国家层面政策上面给这些提供给女性更多机会的公司要有一些的，比如说鼓励啊、支持啊，在税收方面啊，在机制保障方面可能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嗯，是。其实我们也发现身边有很多的女员工啊、女同事啊，她们都很优秀啊，一点都不比男性差啊。关于这一点呢，她也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啊，我们来听一下她所看到的身边的这些女员工。 其实我倒真觉得好像女性在这种创新的这个层面上不去放弃的这个方面，有的时候反而我觉得比男性好像他要韧性他好像还会更强一些。 哦，这是您的员工所给您带来的感受， 包括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对，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包括现在我们，因为我们也在涉及到教育啊等等的，包括在从学生的这种学习成绩的这种体现上，哎，女性好像普遍都要比男性学习成绩还都要好一些。 嗯， 然后她在求知的这个路上，她对于问题的这种看法深度等等的这些，她好像她就是女性，可能先天的可能她会比较成熟于男性一些，在很多方面。 嗯， 比如说你像我们现在，比如说包括像一些在行业的一些高管的位置上，对吧？女性现在越来越多。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比如说在一些特殊的岗位上，现在开始打破这个传统的一种现状，男性垄断的这么一个现状，比如包括飞行员呀等等的这些，现在女性越来越多。像过去的外交家，对吧？现在也是女性在不断的在发挥着自己各自的不同的这种优势，然后都在逐步的都在这个呈现出来。所以呢，在我们的工作过程当中呢，再回到这个啊，就是我们给男性和女性，事实上我们真正的要做到没有差异，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也要给女性好像很多特别的这种的这个好像照顾啊，或者说是这个偏向啊，或者是如果天平好像更多的倾向于女性了，其实不是的。要做到一个真正的平衡，是男女是平等的。他在工作的岗位竞争的过程当中，男女的差异事实上不应该呈现出来太多，要不否则的话你又成了女权了。如果说我们就本着这个工作的这个角度，就本着一个结果呈现的这个角度，我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按照这位企业家的观点，就是我们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优待啊，我们自然就很优秀，是吧？我们看结果，是不是？ 对， 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看谁跑得快呗。 对。 他说的这个例子啊，其实 不是他个人的这种一家之言，而是有统计表明的，就是说这个女学生的成绩啊，确实是比男同学的成绩要好一些啊。另外呢，我们也发现，就是说现在啊，我们如果要谈工作机会的话呢，就是很多的女同学啊，就应届毕业生啊，或者是在社会上去找工作的这种女职工啊，她们首先是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公平的这个就业的机会的。 嗯， 一旦有了的话，她们其实可以为老板也好，为领导也好，为公司也好，创造出领导认为或领导想象的更大的这种效率的。 嗯， 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机会，就跟那阿基米德说的，你要给我一个支点， 嗯， 我可以把地球翘起来，你没给我呀。 哼， 我都没有这个机会去展现。 嗯， 那事实上呢，从他的角度来说呢，你看他现在做的还很不错，包括他的雇员，包括他的合作伙伴， 嗯， 做的也都不错。所以如果我们要从根子上来解决这个在职场当中的性别歧视的话呢，首先就是要机会均等这个问题。嗯， 对，但是我想要补充一点，在你们俩都认为的这个问题基础上，就是女性在很多事情上面优于男性。嗯，我觉得你去单纯的去比较女性优于男性或者男性优于女性，这都是没有意义的，这种比较没有任何意义。 嗯， 因为上帝创造我们人类，或者这么说不合适，因为每一个性别都有自己各自的优势。 嗯， 就是女人有女人的优势，女人也有女人做不到的地方。 嗯， 那反过来男人也一样。所以说因为女性优势从数据上表明看起来说学习成绩都比男生好，但是你的优势在你的方面，比如说从目前来看这个科技行业的硅谷跟那个中国的中关村，比如说以前的男性居多，但女性呢，她有自己的性格优势也好，这个身体的优势也好，就每人优势的方面不一样，所以你不能说简单的这样来对比。 嗯，是。另外也可以说呢，就是各有所长。 对， 只不过呢，大家在这个招聘的时候呢，只看到人家的短。 是，所以说一个公司，一个成熟的公司，它一定是要把这个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把合适的性别放在合适的岗位上。 嗯，但是问题现在就是没有做到这一点。 嗯， 先看性别，先不看合适不合适。 这就是比较省事儿，比较短期的，目光短浅的做法嘛。 嗯，对。所以首先要解决就是这个就业公平的问题啊。 嗯， 一旦比如说你给到了这个非常优秀的女员工她的工作机会，给她更多的上升空间的话呢，也许呢她会通过这样的努力也好，包括她自己的这种性格的优势也好，性别的优势也好，给公司创造出更大的回报。 嗯， 那么反而就会去影响这些公司的决策层。 对， 原来我雇佣女性是没有错的，我当年雇佣你是没有错的。 对， 相反她啊，我觉得相反，这样的人他成长为这个企业家也好，或者是在一定的领导岗位上也好的话，他也会更加倡导机会平等以及独立自强的女性在他的这个团队里面，在他的公司里面。 对，但是这一点的话确实是需要现有的女性做更多的努力去争取这样的机会，因为现在毕竟是还是处于一个以父权为主要主导力量的社会当中。所以我估计男人不会主动想到这一点吧。 嗯，所以啊，还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例子一样啊，一个女员工去投诉，其他的怀孕的女员工都默默的忍受了被处分，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不公平的遭遇。 嗯， 所以我们能见得就是说在目前这样一个环境下能够挺身而出的， 嗯， 在这个舆论还没有关注到她，她就能够勇于去争取自己权利的这种人还是少的。 嗯， 很多人还是默默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现状哈。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如果我是去找工作的话， 嗯， 他拒绝我没有理由啊，是不是？他就拒了你嘛，他就不给你面试的机会了。 嗯， 你想要去投诉都没有解决的这个渠道。 嗯， 你说这一点你怎么办？ 这个就是需要我们整个社会都为之做出努力的，包括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节目， 嗯， 其实也是在做这样的努力。 嗯 啊， 哎，你说的倒是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方式去让大家了解我们身边非常多优秀的女性，是吧？有很多不同年龄段优秀的女性，是吧？你比如说老干妈，这也是很优秀的女性，是吧？ 嗯， 这年纪比较大了，是吧？那也有可能刚刚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毕业的这样的一些优秀的这个毕业生等等。我觉得可能大家介绍的或者说了解到的还是

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和嘉宾夏蓉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来杜绝身边的性别歧视。夏蓉您好。 香露你好，大家好。 嗯，其实女性呢，在有了孩子之后，或者是怀孕之后啊，确实因为生理的变化啊，要照顾很多，不仅是来自于工作，也有来自于家庭啊，来自于宝宝的事情啊。那么怎么来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关系呢？哎，我们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我们刚才采访的那位女企业家代表黄磊女士认为呢，平衡好工作和生活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啊。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工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能做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是在自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平衡于工作、生活、家庭、社会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智慧的体现。你平衡的越好，说明你的智慧越高。如果你弄得乱七八糟，说你这边也乱七八糟，工作也做不好，家庭这边孩子上学也不听话，是先生对你的这个家庭的角色也很不满意，然后家里乱七八糟，衣服也洗不了，地也擦不了，工作也一团乱麻，我觉得只能说明他的平衡能力很差。 嗯， 这是我的看法啊，还是强调一下，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它是直接跟一个人的智慧程度和一个女性的她的平衡能力，我觉得有直接的关联。优秀的这种职业女性的话，我觉得她完全可以去协调好，比如说可以去弹性的这种工作。我们其实现在事实上在海外这边，我们现在就探讨的就是一种弹性的这种工作制，就是还是这样，就是它跟一个公司的企业文化是有关联的，就是我不要过程，我只要结果。如果这个结果说你是需要8个月你才能干成，但是张三可能他用1个月的时间他就干成，李四他用5个月的时间干成，那我肯定我会优先选择张三和李四，而不会去选择8个月的这个人。比如说你就是因为你要喂奶也好，或者说是因为要照顾小孩子也好，或者要送小孩子去上课也好，或者是接送小孩子，因为小孩子你像在迪拜这边，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办事处，小孩子下学的时间他应该是3点，那你3点钟你就直接就去接你的孩子就好了呀。然后你的工作你可以在高效的在你3点钟之前你可以去完成，没有任何的问题。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平衡的问题。而在这个平衡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公司也好，或者说是职业的这个女性也好，互相之间它要有一个包容，它要有一个默契。 嗯， 但是不可否认的前提条件，工作你也要做好，家庭你也要照顾好。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成功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和顺畅的一种生活状态。 嗯，这位企业家呢，认为优秀的女性都应该是两全女性，工作和生活都照顾得到。夏蓉你怎么来看她的这个观点？ 我觉得这是一种对于女性来讲最为理想的90分的状态，但是我可能更为现实一点，我觉得并不是 所有的女性都能够做到这个九十分。如果你能做一个超人、超人妈妈、超人女职工，那当然更好。但我们为什么要对女性提出这么高的要求呢？ 就是上升到智慧这个程度的话呢，就好像忽略了外界环境的这种不确定性，是吧？打个比方哈，就是老公是不一样的， 嗯哼， 是吧？老公的品性和老公的感情和单位之间的关系，单位之间的这个人际也好，或者单位给你的这种劳动时间的要求也好， 是是是， 都不太一样。 就像他刚才说，下午三点要去接孩子，那你在三点之前把这个工作高效的完成就不就好了吗？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如果我的工作没法在三点钟之前高效的完成呢？这个因为毕竟有可能是我一个人的工作，那我可能还好控制一点。假如是涉及到跟别的合作呢？假如是涉及到你的客户对你的时间的要求呢？再有，假如说我是打卡上下班制呢，这些外在的因素实在太多了，不能仅仅是去要求一个女性拥有足够的智慧就能解决的问题。 是，同样就是两个人可能都相同的 IQ、EQ 哈，但是就老公不太一样。 对， 我估计最后的生活处理也不太一样吧。 是啊。还有一点，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有可能更激进一点，就是他刚才黄磊女士的这个所有的观点都建立在我们非常传统的一种观念认知上，那就是女性要顾家。首先你要 卫生啊，什么洗衣啊， 接孩子啊，对，辅导功课啊， 潜意识里好像都应该是女人做。 对，但是为什么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个家是两个人组成的，两个成人组成的，抚育后代的工作同样也是两个人的工作。其实在我的现实生活中，我身边就有这么一对非常成功的案例，他们的家庭，首先先说两个人已经七八十岁了啊，所以并不是说非常新潮的那个人，是年纪足够大，但是他们的理念却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引领时代潮流的。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是女性事业为主，男人照顾孩子。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是他们两个人相互妥协，相互形成的一致的，因为这个女性在她的事业上极为优秀，就是如果不让他发展他的舞蹈事业的话，那么一个大艺术家就埋没了。那这个作为男性，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他就非常自愿的，用我们现在的思维来讲的话，可能是做了一些牺牲，所以他就在自己的事业上就没有那么强烈的需求，就牺牲了一部分时间，更多的精力放在照顾他的家庭，照顾他的孩子身上，一辈子非常的幸福，这个家庭也很完美和谐，他们对于世界的贡献也少不到哪儿去。 所以啊，就是平衡工作和家庭啊，是两个人的事儿，是吧？ 不仅仅是女人的智慧， 就是你的工作和生活不一定都要平衡。 对， 就是家里过得去就是一种平衡。比如说你工作多一点，生活这块付出的少一点，但是家里维持的井井有条，这也是一种平衡，是吧？ 对， 就是两个人处理好整个的这个工作和生活的关系就 OK 了。 对，不过现在你不可否认，这是我们这个非常强大的传统文化的这种传统观念，现在90%几的人依然是持有这种观念的。 是，这是一种很完美的，或者是说理想当中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我们可不可以接受不那么完美的，是吧？不要对自己要求那么大，给自己的压力那么大呢？当然我觉得呢，从公司的层面来说的话呢，也应该给大家创造更多的机会。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啊，这个二胎政策实施之后呢，某个地方啊的一个单位出台一个制度，对申请生二胎的女职工要打分啊，根据分数的高低啊来确认怀孕的顺序，违反的人呢要按自动辞职处理。还有一个幼儿园啊，规定这个晚婚晚育的条件，符合晚婚晚育的条件之后啊，然后提交申请，半年以后才可以怀孕。那么什么样条件呢？来源工作的年限、年龄啊，结婚的时间等等啊，也要进行这个打分，然后还要在幼儿园里啊进行公示。你看看啊，所以呢，有人分析啊，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银行、金融领域啊，还有这个教师啊，甭管是幼儿园呢，还是这个中小学啊，哈，很多的这个女员工啊，聚集在一起的这种行业，成为了某种程度的这种性别歧视的重灾区啊。哎， 确实也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是一个性别的， 嗯， 是吧？所以说大家如果同时间怀孕的话呢，确实那这个公司就没有办法运转下去了，这是一个问题啊。 嗯，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来协调？我们来听一听啊，黄磊的一个观点，我认为这个观点非常有启发性啊，就是公司应当从机制的层面来解决一个人怀孕或者是一个群体怀孕的问题。 每一个人呢，他可能怀孕的这个状态不一样，有的人按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他特别皮实，那个他可能他没有太大的这种反应。那你能工作，那你在这个环境里边你也很快乐，大家也很照顾你，你可以不用去切断跟社会之间的这种关联呀，对吧？你依然可以去上学也好，或者是这个不是这个工作也好，或者是开展一些工作，这个跟工作相关的一些事务也好，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如果假如说你头晕眼花、身浮肿，然后等等这些，那你就直接提出来，就是说你有这个需求，说你要中断一段时间的这种工作，那我们可以根据你的这个情况，包括你在历史阶段对公司的一种贡献，我们完全可以去。也是来去评估，对吧？然后给予相应的这种这个假期。那假期当中，我们会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对吧？有一定的这个补助。但是前提条件，你要只要把工作能够安排好，能够有一个人能够接下来，能够很好的这种接手，我觉得这些都没有问题。包括一些突发性的这种事件，比如突然间的如何了，我觉得这些其实它都可以有一种很有效的这种衔接。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公司是这样的，我们公司要求的是，无论是谁发生了任何的状态，事情它是要往下走的，所以我们搭建的永远都是一种公司的机制上的这种工作模式，而不是这个事儿在某一个人身上。如果这个事儿要是在某一个人身上，如果这一个人出现问题的话，那我们公司项目也好，或者说公司的运行也好，它的风险就会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它一定是机制的一种延伸，一机制的一种发展，而不是个人的一种说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在个人集中在个人的身上。 嗯，这个观点我认为对于很多的企业家来说还是有启发意义的啊，就是不要临时抱佛脚。 嗯， 员工怀孕了，然后呢我慌了啊，以后再制定一个铁一样的政策，说怀孕提前半年打申请报告，然后我再提前规划。 这就跟打痘痘一样，痘痘从哪儿冒出来你就打一下。 对对，就永远解决眼前的问题。 对， 哎，他的这个观点啊，就是也许在他们公司内部运转是合适的，但是有一些行业不会是那么容易转变的， 比如 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种老师啊，教育领域，多少年来从这个学生培养阶段开始啊，幼师啊，什么师范类的学校就是女性居多的。 你不觉得现在幼儿园的男老师也越来越多了吗？ 那是这些年才逐渐有一点点改观。 我觉得这就是进步嘛， 就是进步，是吧？ 对， 哎， 因为不管是从这个，女老师太多对于幼儿的影响可能有点单一这个角度而言，还是说从员工的这个排班啊、换岗啊这个方便度而言，我都觉得性别的平衡是最好的。 是，所以。就是我们前些年啊，一直没有忽视，一直没有重视这个问题，所以说导致就是说这些行业的员工都到了这个育龄期了，都到了生育期了，就集中爆发了，是吧？ 对，其实反过来，你看在有一些行业里面也是，没有女性，只有男性的， 特殊行业吗？ 也。特殊不到哪儿去吧，比如说体力劳动比较强的一些， 那这个还是能理解的。男士也不怀孕，对吧？ 他主要是他能够负担这么高强度的工作。 对，你像护士，这个还是女性占绝对主导地位，虽然也有男护士。 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出于一种刻板印象， 对， 就是人们总觉得女性的。更细致更温柔更适合照顾这个病人或者孩子等等，这个都是出于人们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造成的。 就好多女性最好的闺蜜其实是男性。 对啊。 对不对？所以啊，这种刻板印象或者说呢，大家对于某种职业形成了某种刻板印象的话呢，实际上是会影响到大家的公平就业的。 对对，其实最终表现出来的这个歧视，它的来源就是偏见，偏见的来源就是刻板印象。现在你知道吗？西方有很多国家，他们在讨论人的这个生理上的性别以外， 他们现在都在讨论人的心理性别， 嗯， 就是有的人他可能生理上表现为他是个男人，但是他内心觉得自己女性的性格特点多于男性，那他会把自己归入为女性的行列。 嗯， 虽然这样好像有点激进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意识到的一点是，就是不管是男性也好还是女性也好，他的性别里面不可能只有这一个性别所具有的特征的， 嗯， 一定是有对象的这个性别的特征的。 嗯，有温柔的一方是吧， 嗯， 也有刚毅的一方。 对 啊 人呢他有很多面啊， 对， 男人也如此，女人也如此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歧视哈，就是它是那种隐形的歧视， 嗯， 就是可能你自己都没感觉到， 嗯， 啊，不知道夏茹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或者你有没有遇到？ 你指的是对女性吗？ 对，或者对男性吧， 哦，啊， 我们公开的来说， 嗯， 就比如说原来我们说啊，电视剧老出现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可能男人看了看也无所谓，对我不是好东西。 那我要说一点反话啊， 嗯，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世界。比如说 Lady First， 嗯， 啊，照顾女性这个，现在我们所有的东西方社会都把这当作是对女性的一种礼貌， 嗯， 和尊重， 嗯。 但是如果你非要这么去刨根问底去揪的话，你不觉得它最终也是一种歧视吗？ 嗯， 你想想看，照顾女性，那潜台词就是把女性当成是一个弱势群体，需要来照顾。 嗯， 当然这也稍微有点激进。我想说的是，这种所谓的歧视也好，它其实就是女性因为过去几千年来都处于被动的， 嗯， 受压制的地位，所以对这个会格外的敏感，但是同时其实你也在享受着作为这个被照顾的群体有一部分的特权。 嗯， 你觉不觉得这算隐形歧视？ 所以就是每个人会对这个对待啊， 嗯， 会有不同的感受。同样就是不同的国家， 嗯， 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 嗯， 对于同样一件事情，就是你先走，嗯，这事儿啊，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嗯，凭什么我先走？ 或者 咱谁先到谁先走？ 或者说放着我来，就这种的，你就潜台词是你不行，让我来。 就不同的年龄段，对于同样一个事情， 对 啊，比方说女士优先， 嗯， 或者说在车里贴一个女司机， 嗯。 你贴个新手不就行了吗？是吧？贴个女司机新手，啊，同样的人，他不同的人不一样的看法，嗯，不同年纪的人不一样的看法，不同国家的人不一样的看法，对吧？ 你刚刚说那个女司机，她也是一种隐形歧视， 啊，你看，这只是你的观点，是不是？ 嗯， 所以就是有些时候呢，有些歧视是我们公认的歧视， 对， 比如说 比较明显的， 刚才说的那些都是嘛，是吧？ 嗯， 女职工怀孕要提前写报告，这是明显的歧视。 对， 我就不招女员工，这也是很明显歧视。但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 嗯，对，就是体现的我们当下这个时代人们的观念。 嗯，哎，我们来听一下啊，这位企业家他有没有遇到过所谓的歧视？ 坦率的说，我还真是没有特别，就是我从我个人的自身的角度来讲，都说这个性格决定命运啊，因为我的这个性格呢，基本上我是属于非常集中的，是上学的时候可能在学习上，然后工作的时候我可能是在工作上，然后这个结婚成家之后，我肯定我还有一部分我会非常照顾我自己家里人的情绪啊。然后包括跟先生之间的这种感情啊等等的这些，所以我基本上没有遇到太多，或者说我也感受不到太多这种歧视性的这种东西。它跟性格可能有关系，一个是大大咧咧的啊，不是那种特别的那种就是斤斤计较的这种，而且我的性格或者说我的这个内心应该相对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强大的，所以我 会不会是某种你都没有察觉到的或者是 有可能 已经当成习惯的一种所谓的歧视？ 也有可能这个很多东西它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确实是就都跟自己的自身的这个背景有很大的关联，确实有可能。我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是不是就是已经是真的是就跟那个什么似的说被奴役久了哈 你来承受了 已经觉得这是一种习惯，也有可能。 嗯， 但是呢确实我有的时候我也看到一些就是说包括一些女性的朋友啊， 嗯， 就是说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种现象， 嗯， 就是在我身边一些所谓的在世俗标准啊，我们通常指的世俗标准啊，就在世俗标准的评估之下，相对来讲比较光环性的这种笼罩下的这些女性的话，她跟我的情况基本上都差不太多。 嗯， 尽管说每个人一说出来，可能苦水都是一道，那都是讲三年可能都讲不完的这种啊，但是呢，这个他依然很快乐，他依然就是摔倒了之后他看到的都是前面的光芒，他属于这样一种性格。但是还有一部分女性确实是，就比如说类似于像公司的这种高管层面的这种，就是说中高层的这种，他可能确实有一部分女性他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公司会逼迫他会去完成一些任务，如果任务你要是完成不了的话，包括在这个怀孕期间，为什么很多女性她在怀孕期间最后她就不做了，不做了，她可能也是因为由于心理上的压力，可能是不是对她的身心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会影响到胎儿的这种成长，因为会影响到心情嘛，所以她会影响到胎儿的这种生长啊，等等等等的这些，我觉得确实可能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而且这种现象我觉得应该坦率的讲，我觉得还应该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它在各个国家可能它都会有体现，不只是发展中国家，我觉得发达国家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的。 嗯， 尤其是在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岗位上，我觉得确实是有。因为女性在怀孕生孩子哺乳期间辞职的蛮多，我觉得 这是您身边的例子。 是辞职的蛮多，包括我们得到的一些数据，因为我们也在关注女性的这个就业呀、职业成长啊，一直是比较关注的。 嗯， 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也会做一些公益性的这种调研啊等等的这些，辞职的非常多。 嗯，刚才大家听到的呢，是我们采访的中国伊斯兰金融俱乐部创始人黄磊女士，就她身边以及她自己啊，所遇到的这种歧视的一个观点。那么她本身呢是一个企业家啊，也有点像所谓的这个女强人的这样的感觉啊，身体应该也挺好的。 嗯， 她自己也说心态也比较好啊，尽管也有很多艰难的地方，但是依然很乐观啊。 嗯， 所以她感觉好像身边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对待。 哎，我觉得她说到了挺重要的一个点哈，就是我们说这个歧视不歧视的，或者说你认为你有没有受到歧视，我觉得得分两边来说。一个是像比如说刚才那个你举的那个生二胎的那个例子， 提前打报告那个， 你的实际利益受到了侵害，那这个是跑不了的歧视。另外一种其实是一种心理感受。 对， 我的感受跟这个黄磊女士差不多，我觉得我这一路好像挺顺风顺水的，没有受到什么歧视，说不定只是我没有感到而已。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感受到的那就不叫伤害。 哎，就你这个观点就有人会有争议是吧？对，那有的人他要当国际警察是吧？啊，不行，你们的权益受影响了，你必须要那个什么啊？但有人说我还好啊。 对啊， 这事儿就是两看两说是吧？有的人是没有觉醒，他觉醒之后发现，哎呀，我原来过的不是人的日子啊。有的人呢，他会觉得，我现在的感觉很好，你为什么要让我去感受那个痛苦呢？ 但是实际上人活着不就是活着一种感觉吗？ 我不做评判啊。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是自己主观所带来的一种被歧视是吧？那如果我们顺着这条思路往下走的话呢，有没有一些是因为自己过分敏感所带来的？ 说的就是 被歧视是吧？ 说的就是 你们都针对我。 对啊，有的时候其实是你想多了，或者说有的时候是你太关注自己了。也许他不是因为歧视你，他只是出于他的立场。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企业是逐利的嘛。毛主席有一句话，屁股决定脑袋，是不是？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行为，或者给你机会，或者不给你机会，他的原因有，可能有很多。你不是他，你没法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但是你就做你自己就好了。就像你，如果是我在企业里面，我不被允许怀孕，我要打报告，那这样的企业我走了，我走好了，我去一个不歧视我的地方。假如你走到哪儿都发现你到处都受到歧视，那多半都是你自己太敏感了。 哎，在职场当中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有人说我在这儿也处不好关系，在那儿人也看不起我，后面呢也干得不顺，